朝鲜通过了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法。就此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4月20号发表了政令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法共有6章40条。第一章第一条到第六条明文规定，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法的宗旨，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原则，国家调停委员会组织，法律的适用对象等该法的基本问题。第二章第七条到第24条明文规定，确认交易者的身份，建立对批量交易及可疑交易的内部报告体系和申报，以及遵守秘密等申报义务机关的义务和工作原则。第三章第25条到第28条明文规定，金融信息机关的所属地位、任务、权限和资料基地的运营等有关金融信息机关的问题。第四章第29条到第31条明文规定，金融监督机关的任务权限、海关的任务、法律机关的任务和权限。第五章第32条到第34条明文规定，国际合作原则、国际合作机关和国际合作的形式。第六章第35条到第40条明文规定，制裁对象和检举及其处理方法。政令指出，与主体95年2006年10月25日通过的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防止洗钱法》失去效力。